2022年4月7日，李家超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如获中央批准，打算参选特首。 新增2777宗确诊，再多111人离世。 洪慧文生日宴，食环署向6名顾客发出7张定额罚款告票。 美国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象包括普京女儿及主要金融机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月7日星期四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4月7日大家都记得第一期的消费券，我们稍后都会再跟大家谈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另外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见传媒就指自己已经递交了辞职信，辞去政务司司长的职务，并且是请特首按住基本法第48条第5款建议中央批准辞职免除自己的职务。他就说在辞职信里面就已经说了，若果是辞职得到中央批准的话，将会打算准备参选下一届特首选举。另外特首办都说昨日下午3点就已经发稿就说了，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对于李家超说有意参选特首，就说如果得到辞职得到中央批准的话，会准备参选。怎么看个事件呢？怎么看李家超这一位人选呢？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讲下你的看法的。电话旁边有全国人大代表，亦都是立法会议员选委会界别马逢国。早晨。 早晨。 早晨，马逢国。 早晨。 刚才讲到有关于李家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请辞，咁就而家就等中央即批准嘅辞职先，佢就会准备嗰个嘅参选啦。如果批准嘅话，你点睇佢系咪一个适合嘅人选，或者对于特首你自己有啲咩期望？ 系咪一个适合人选呢？即系我都好即系高兴见到即系李家超司长啦，即系虽然佢辞咗职但未批啦。咁但我覺得佢絕對係一個適合嘅人選嚟嘅，即係首先佢有相當長嘅時間喺政府嘅系統工作啦，咁而喺譬如話保安局嘅即係呢個位置上面咧，亦都曾經有好長嘅一段日子啦，即係做過副局長同埋局長啦。咁另外最近呢一年幾咧，咁亦都係即係出任咗呢個政務司司長，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嘅，對政府嘅工作咧係有一個全面嘅掌握啦。咁所以我都好高兴见到佢有咁嘅承担啦，即係愿意即係投身去参与呢个选举嘅工作。咁即係一个适合嘅人选呢，就绝对冇一个係方方面面都係有好强嘅能力嘅人嘅。但我觉得喺某一方面呢係一个因为我同佢都有一定嘅接触啦，特别係呢一年纪。咁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有底線啦，同埋好有原則嘅人啦。咁另外行事就好務實嘅，即係好實在嘅。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即係比較即係清晰嘅。咁亦都有一種即係同人相處嘅比較好嘅一個感覺啦，即係係有一個好嘅對人待人處事嘅能力咯。咁我覺得即係對。香港嚟讲，喺即系而家都系算系一个艰难嘅时刻啦。经历过又有呢个黑暴，亦都有呢个疫情啦。咁有佢系能够即系献身啦，我觉得都系一个献身嘅精神啦。咁、 okay. 我非常之乐意见到嘅。 头先提到佢话有底线、有原则，都系一啲优点。但你同时都提到佢可能未必系方方面面都系完全样样都系叻嘅，咁样简单啲个意思系咁啦。你自己系咪都睇到可能佢有一啲方面系弱一啲？系咪好似外间所讲，就系、是、一啲民生范畴啊、啲经济财金范畴嗰啲系相对弱一啲咧？ 我就唔覺得佢一定弱㗎喎，只不過即係冇機會俾佢喺以前工作上面去發揮出嚟啫。咁我都任何一個人呢都係好多能量嘅，同埋好多方面嘅能力嘅。咁即係以前佢唔喺呢啲工作崗位上，所以佢冇機會去表現出嚟啫。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人如果佢有一定嘅譬如話原則，有一定嘅底線， 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咁对于香港譬如话整体的事务来讲，方方面面你不是靠一个人去做的嘛，你是需要有一个即是有领导能力的人去组织一个团队，团队里面呢应该是包含方方面面的人才，咁而由他去领导呢，扮演一个即是领导者的角色同埋推动者的角色呢，咁我觉得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弱、 okay. 只不过我没有机会看得到啫。 Mm-hmm. 但是我觉得嚟緊嘅日子如果他能够成功当选，咁正好就係佢有機會去展現佢呢方面嘅能力囉。但係事實上喺過去譬如一年幾佢喺政務司司長呢個崗位上面嘅工作，我覺得總體嚟講係我係完全係認同嘅，係覺得係做得好好。 頭先都提到即係特首作為一個領導者啦，咁啊如果當選之後呢都要面對組班嘅問題嘅。你自己預計佢嗰個組班上面會如何呢？剛才都涉及到即係可能有一啲工作有啲範疇過去未必係涉獵到，又可能未必熟悉啦。咁你覺得佢呢一方面會唔會有一啲困難出現呢？我見到有學者亦都提到話，包括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若翰呢就話，相信如果李家超係當選嘅話呢，可能比較依賴中聯辦，例如喺早班方面。你自己評估會唔會係咁樣？ 我就唔係好即係認同呢個觀點嘅，即係佢喺呢個譬如政務司司長呢個崗位上面，其實佢都有唔短嘅日子啦。咁呢個崗位就係正正係喺政府嚟講就係統領成個班子去推行各方面嘅工作㗎嘛。咁我起碼我覺得即係縱使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呢，即係佢都能夠做得到呢整體一個組織同埋部署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個係唔容易㗎喎。咁、當然你话你话早班要人哋帮手，我觉得佢系无论边个去做呢个特首，都要好多人一齐去协助佢，辅助佢去做所有呢方面嘅工作噶啦。咁人选嚟讲，我觉得佢应该都系相当了解嘅，咁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佢自己嘅要求嘅。咁我觉得作为特首嚟讲，佢去牵头去做呢个班底咧，系应该唔存在问题嘅。咁问题就话其他嘅有能力嘅人。愿唔愿意同佢合作，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啊嘛。咁但系我觉得佢应该冇呢个问题啊。佢即系嗰个即系、就是、人缘都唔错啊，即系处理得好好啊。佢起码佢待人系非常之认真啦，系嘛，同埋好多嘢都系可以开心见成咁讲啦。咁我觉得系呢个唔存在问题 嘅。嗱，我见其实寻日咧中联办都见部分嘅选委啊，你自己有冇份出席？有冇听到话即系相关中联办嘅代表有提到对下任特首嘅一啲期望咁？ 我就冇機會同即係中聯辦嘅朋友去直接溝通啦，即係關於呢個問題。咁但係我都喺報章上面知悉呢個咁嘅消息啦。咁我覺得我自己嚟講係歡迎嘅啊。咁即係至於話跟住落嚟嘅情況係點，咁我覺得既然係一個選舉咧，咁我哋都要睇翻提名期結束咗之後，仲有冇其他嘅朋友係出嚟競逐咧，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然之後就要睇嘅第二個就係好重要嘅，就係佢作為一個參選人，佢嘅整體嘅治港嘅理念，佢拎得出嚟嘅一個點樣嘅政綱，呢、這個政綱咧是否為即係香港嘅譬如話市民所接受咧，或者方方面面嘅朋友認可同接受咧，咁呢個反而亦都係好重要嘅。人本身係一個方面，佢嘅主張有另外一個方面。第三個方面，我覺得好重要，就係睇佢嗰個團隊嘅整體嗰個理念係點咯。 因為我見有啲嘅選委咧，係傳媒問到佢哋，咁佢哋都引述到話，即係中聯辦嘅代表都話，李家超滿足到咧中央過去提到擔任特首嘅四大條件。咁啊，睇翻前港澳辦主任黃光亞都提過話，即係上屆特首選舉之前咧，就特首四大條件包括就係愛國愛港啦、中央信任啦、有管治能力啦，同埋港人擁護嘅。你見到係咪都符合曬、滿足曬呢四個要求嚟到？ 係咪四個都完全充分滿足？我唔知道，因為我自己都係喺一個過程啦，即係同阿司長有一個工作上嘅交往啦。但我覺得佢呢幾方面咧，都係相當有一定嘅能力咯。嚇，譬如話愛國愛港呢個，大家都唔需要置疑噶啦。喺過去無論喺處理黑暴嘅日子啦，同埋喺處理疫情嘅日子啦，都睇得到佢嗰、那個領導嘅能力啦。咁所以呢兩方面我都唔存在問題啦。 咁最關鍵嘅就係話市民嗰個認籌，但我到而家呢一刻我睇唔到有咩人係特別對李司長係有好大嘅抗拒啊，或者係咩嘅問題喎？ 民望嘅支持度咧？ 民望支持度嗱，因為佢長期咧，佢喺呢個即係所謂保安啊、警政嘅工作啦。咁我覺得佢就唔係處喺第一線去處理好多譬如民意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喺過去兩年咧，我都睇得到佢都係願意去即係接觸社會個方方面面噶嘛。咁雖然喺疫情底下係有一定嘅困難啦，咁但係唔能夠即係。排除就话佢做唔到呢方面的工作啦，我觉得起码佢系接触过佢嘅人咧，我都听到好多朋友嘅反应，都系觉得佢嗰、那个待人处事都系好诚恳噶嘛。咁我觉得有呢个基础就唔应该存在问题咯。 嗯，嗱，而家有啲意见都话可能今次特首选举都系得一个人啊可以参选出选咁，亦都有啲嘅说法话系个好处就可以避免喺建制派入边啦有啲唔同嘅候选人嘅撕裂嘅。你同唔同意啦？即系可以减少撕裂啦，同埋一个人出选嗰个嘅好处同埋问题系啲咩咧？会唔会令到个竞争性又减低咧？ 我觉得既然系一个选举咧，即系都系要面向全社会嘅。咁即係你既然係一個選舉制度，就唔排除有其他嘅人去參與呢個選舉。我覺得因為呢個選舉係一個公平嘅選舉，但係嗰個作為譬如話選委有1500人啦，咁呢1500人個諗法係點睇咧？譬如話頭先講嗰種一種睇法咧，呢個係有社會一啲有某方面嘅人咧係有咁嘅觀點。咁呢啲觀點能唔能夠影響到大多數嘅選委咧？呢個係至關重要咯。咁另外，即係如果呢個係得到大多數人嘅認同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其他嘅參選人要競逐嘅話咧，就要揾個譬如話選舉嘅提名咧，可能就會遭遇到問題咯。如果唔係即係放開嚟講，因為而家我哋有個新嘅即係譬如話選舉法啦，咁佢都係有一個要求噶嘛，有一啲底線噶嘛，咁你都要滿足到呢個底線先至能夠正式參選成為候選人噶嘛。咁能唔能夠做得到咧？咁呢個就要睇翻嗰1500個選委。自身嗰個睇法係點咯？ 當然睇選委同埋睇個法例嘅要求啦。但我想知道一個人最終參選嘅話，喺完善咗選舉制度之後，有個一個人參選呢一、這個結果係咪預計咧，或者係理想咧呢、這個情況？ 如果呢個係一個社會嘅共識，咁我覺得就不存在問題啦。 嗯， 係嘛？咁點樣能夠形成呢種共識咧？咁即係正正而家喺提名期就係一個即係考驗嘅，係考驗咗成個社會，亦都即係考驗緊呢一個譬如話而家有嘅參選人是否能夠取得到大多數選委嗰個認知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馬鳳國，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係全國人大代表馬鳳國，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而家請辭咗，就等緊中央批准辭職。咁佢就話如果可以嘅話咧，就係、是、批准嘅話咧，就係、是、會參選嘅，準備參選特首嘅。電話旁邊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新思維主席狄志遠，早晨。 係，早晨，先生。 早晨啊，狄志遠，點睇李家超今次呢一個嘅決定同埋尋日呢個宣布？ 我諗都係之前都有啲新聞報道啦，咁都大家都有啲心理準備。咁即係如果李生出嚟參選咧，即係佢要投入諗下佢嗰、那個即係社會個接受嗰、那個認受性係點可以進一步改善咯。因為一直以嚟啊，李生都係負責啲國安啊，或者係一啲紀律部隊嗰方面嘅工作。咁喺一個表現上都比較硬橋硬馬啦，比較硬朗一個處理嘅方法。咁但係當然我有其他方面接觸，其實佢都有柔軟嘅一面嘅。但係無論如何，這個嘅公眾形象大家都有咁嘅認知。咁佢因為如果作為一個特首咧，佢應該係比較全面啲，有硬有軟嚇。咁特別而家個社會希望一個邁向一個和諧社會咧，咁呢方面我諗佢都要多啲機會向市民說明佢作為如果有機會去當特首嘅時候，佢點樣去促進和諧，而佢有一個柔軟度嘅一個處理方法咧。咁呢啲我覺得佢要多啲去即係同市民即係表達下呢方面嘅呢個嘅觀感啊。 所謂柔軟度講緊係咩？即係處事或者接納意見嘅態度啊，定係講緊咩咧？另外就係點睇李家超喺唔同範疇啦、政策上面嘅熟悉程度啊、能力咧？ 如果講柔軟度，即係譬如你執法就係硬朗啦，法例規定黑白比較分明嘅。 但係處理一啲社會問題啊，譬如同社會嘅對話，或者而家年輕人可唔可以多啲空間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一路都講話喺社會運動裏面有啲年輕人參與一啲活動，咁可唔可以有啲寬容嘅態度俾佢哋，俾啲多啲空間佢哋？咁呢啲都係表現到佢哋有遠度咯。咁就李先生就一路嚟講都喺即係處理紀律部隊的工作嘅。咁俾人嘅認識就係話啊，佢會唔會對一啲社會政策，譬如話我哋福利界嘅，佢會認知有幾多咧？咁呢個可能係大家都有啲猶豫嘅。咁呢個其實作為一個特首就唔係一個人做事嘅。咁一來佢自己有個開放態度啦，去聽唔同嘅意見啦。第二方面佢個班底緊要嘅啊，如果話啊有個佢揾到一個局長或者一個班底或者其他幫手嘅人咧，佢係屬福利啊。屬勞工啊，屬經濟啊，或者其他教育啊，社會政策，咁都係一個好嘅配合嚟嘅。咁當然呢個就係要佢嘅智慧能唔能夠揾到一個佢信得過，又有能力有專業令到亦都重要就係佢能夠同社會溝通嘅個班底咧，去對推行各方面嘅政策嘅發展啦。咁 你評估咧，佢嘅號召力會唔會喺個班底上面可以補足到佢可能有啲範疇未必太熟悉咧？ 其實今日嚟講係揾人入。政府都係個廚房都係熱嘅，都係唔容易嘅。呢個唔係單單係李家超先生一個問題啦。咁呢個如果去到李生今日面對呢個時勢，咁佢當然要有加強嘅說服力啦。因為亦都有唔少人都好希望個社會即係可以有個新嘅突破，邁向一個和諧、一個走向正軌嘅一個社會啦。喺經濟啊、民生方面發展得好啲。有心人我都係有嘅。咁但係而家個局勢都係令到啲人係加入呢個政府唔容易，咁呢個李生就依家佢自己一個開放誠懇嘅態度啦，能唔能夠揾到啲朋友有心嘅人啦？咁呢個過程就要靠佢自己努力啦。你話有冇機會有嘅？你話有冇難度咧？我認為都會有。 你覺得下屆特首無論係咪李家超都好啦，必須要處理或者首要處理嘅問題係咩咧？我見你喺啲訪問度有提到其中一點嘅係修補社會撕裂，呢、這個係咪就係最重要嘅一點，定係有其他咧？ 我諗而家就算今日嚟講，我自己觀察社會仍然係比較撕裂局面嘅。譬如話，你睇下政府去推行嗰個防疫工作咧，點解係有困難重重咧？就是、因為好多市民對個政府唔信任，或者社會上咧仲有好多咧針鋒相對嘅一啲嘅狀態。咁如果你要希望個社會整體能夠向前發展咧，無論經濟啊、政治或者民生咧，社會嘅和諧係必須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社會嘅基礎咯。咁呢個對李先生嚟講都有個大嘅挑戰，因為佢俾人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個所謂武官啊，即係係處理一啲比較硬橋硬馬嘅工作。咁你社會和諧係由遠到高先能夠用得到。咁所以呢個我認為係對佢挑戰，但係我亦都認為咧係任何一個特首都係一個比較首要嘅工作。咁第二方面社會上仍然對個民主發展有個訴求嘅。咁基本法明亦都係雙普選。咁未來五年新嘅特首佢點樣去處理呢個民主化發展，邁向雙普選咧？咁我對佢應該有個清楚嘅説明。第三方面，我自己社福界咁希望個特首喺福利都有啲突破性嘅發展啦。面對人口老齡化、貧窮啊，咁都係一個重要嘅工作。咁呢三點，我哋如果有機會同一啲準備參選候選人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深度同佢交流，俾啲建議方面，亦都希望佢接納我呢方面嘅睇法。 頭先你提到修補撕裂啦，都提到一啲民主發展嘅訴求。不過我見到明報嘅社評就咁講，睇到李家超咧就係回歸後首名嘅紀律部隊出身嘅政務司長啦，加入特區嘅問責團隊十年，保安嘅事務駕輕就熟。佢就話如果佢接任咧，行政長官咧，維護國安工作咧，將預料咧係會進一步加強。點睇佢呢個評估？佢就話可能係國安方面會再加強嘅。 我相信大家个揣测或者个估计就系因为李家超比中央系比较认可咧，咁可能大家中央都系比较关心国安嘅问题。但我好相信中央又好，将来特区政府又好，或者新嘅特首都好咧，佢都明白处理香港问题唔系单一国安嘅你有国安嘅稳定。社會嘅發展、社會和諧，呢個係全面嘅需要嘅。即係你話搞好國安問題就可以處理香港問題嘅發展，呢個我相信冇人會認為係咁諗法。咁所以你話中央重視國安， 但係咪其他嘢佢哋唔理或者覺得唔重要呢，我又唔相信咁諗。咁所以呢個去到返嚟呢都係個特首個管治囉。你既可以喺國安裏面穩定，當然令一個和諧社會啦，咁令中央去有安心，咁而社會有個共識係去發展，呢個就係將來特首嘅難度囉。咁但係亦都要做到一樣嘢，如果唔係香港前景就會比較即係灰暗一啲囉。 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啦，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都提到話，特首係雙負責制，包括就係向特區政府同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負責啦。李家超喺呢方面嘅能力係咪可以都做到呢樣嘢，平衡到兩方面？ 好明顯，中央對佢有信任度嘅。咁而家咧就頭先我開始就講係李生，如果假如李生係將來特首嘅話，佢點樣經營香港嘅民心，呢個係重要。一國兩制當然話你要同中央有個交代啦，但係最重要你都係得到市民嘅認同同埋推動香港嘅發展。呢個就係一國兩制，唔係一國一制嘅局面。咁而家嚟講李生中央對佢信任呢個冇置疑㗎啦。咁但係香港爭取香港人嘅民心呢，我相信佢短期內係最重要嘅工作。咁我都希望喺佢嘅選舉過程裏面多同市民談論呢個問題。佢點樣係有效咁樣推動嘅社會嘅回歸一個正軌啫。 狄志遠啊，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好冇？ 好啊， 好，轉頭再打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今日会取得新一期首阶段的消费券，以支付宝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或 WeChat Pay Hong Kong 账户收取消费券的市民，今日会在账户获发放5000元消费券。透過八達通卡領取的市民受限於儲值限額，會分期收到款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說，在4月初發放首階段消費券，是希望能夠為疫情之下的市民提供支援，而今次消費券的使用期較長，直至今年10月31日，為市民提供較大彈性，無需急於外出消費，亦都希望有助延长呢笔总额达到300亿元公帑为市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增加商户生意。美英两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美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名女儿、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女同埋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等列入制裁名单。華府同時對俄羅斯最大金融機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以及最大私人銀行阿爾法銀行實施全面封鎖，禁止任何業務往來。美國總統拜登將俄軍在烏克蘭布查鎮殺害平民事件形容是戰爭罪行，負責任的國家必須團結追究肇事者的責任。被問到點解普京嘅女兒會成為制裁對象，華府高層話有理由相信佢哋可以控制普京嘅一啲資產。英國凍結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嘅資產，並且會喺年底之前禁止進口俄羅斯煤炭。外相卓惠斯話，新措施將會結束英國進口俄羅斯能源，以及摧毀普京嘅戰爭機器。土耳其表示对俄乌谈判仍然抱有希望，持谨慎乐观态度，土方正在尽力而为。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峰会之前说，虽然来自乌克兰布查镇和其他地区的影像破坏气氛和令到谈判更加困难，但他期望双方代表团可以举行进一步会谈，亦都不排除两国外长会晤。美国司法部长加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呈阳性。美国司法部声明指出，加兰得知可能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之后接受检测，他目前没有症状，他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和加强剂。

我對我嚟講，我覺得有競選就嗰、那個新特首認受性會高啲嘅，即係競選唔係處理建制派之間嘅關係。競選過程，我哋市民可以睇到唔同候選人佢哋嗰個政治理念啊、政綱啊、治港藍圖啊，咁同埋睇到邊個質素會好啲。咁呢個競選過程係俾市民有多啲認知同埋選擇嘅。咁呢、這個好可惜就係如果話，假如只有一個人參選咧，呢、這個我覺得唔係太理想咯。但係就無論如何點都好咧，我都希望任何一個候選人，就算一個候選人都好咧，我都好希望佢多向面向個社會，面向市民。即係選舉唔係話單一係1400多人個事咯，因為呢個係一個全香港嘅特首，係香港市民嘅特首，咁所以佢應該多啲同香港市民去解說佢嘅政治理念啊、發展藍圖啊，同埋佢點樣建構佢嘅班底啊。特別係頭先我哋都用好多時間討論，如果係李家超係所謂大熱門嘅話，咁佢嘅形象係點樣？好似喺透過向公眾多啲解說，而俾大家人多啲嘅有嘅接受啊或者信心咧，呢個功夫係做得是需要的。因为呢我自己观察呢，每一个局开始呢都个蜜月期的。大家都有啲观望态度，希望睇下新人士会唔会有新嘅局面呢。咁如果喺呢个选举过程里面经营得好嘅民情呢，个开局系比较有利啲。如果大家开始对你冇信心啊，或者系即系一个负面态度呢，咁开始工作嘅时候系难度俾大家。 OK，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多谢你。啱啱倾过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又请到位嘉宾讲到有关于李家超司长辞职，准备话辞职或批准就会参选特首呢件事嘅。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商界一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早晨。 早晨。 早晨，林建峰，点睇下届特首你嘅期望，同埋李家超系咪一个适合嘅人选做下届嘅特首呢？ 首先我們看看香港現在的情況，我們看到這兩年我們接連受到這個社會事件、疫情的衝擊，特別是在第五波的疫情令到我們面對一個挺嚴重的問題，就是人才和資金流失。我們看到新加坡他們是很想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龍頭的國際金融中心，步步緊迫。我們內部也有很多深層次矛盾的問題要解決的，包括我們講了很多年仍然未解決的土地房屋的問題。人口老化我們也都看到特別是在這個第五波的過程裡面，我們真是揚相大出的。醫療系統負荷的能力一路下去怎麼樣呢？也都看到在這麼多的問題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啊、問責官員啊、同埋公務員等他們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有很多需要我們去處理的。現在都是考驗緊香港的。那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過去了，那未來五年怎樣推動香港長遠發展呢？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候來的。那李家超呢是一個有管治能力、有政治承擔的特首人選來的，我認為他可以團結各界、重振經濟、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貿易和航運中心的。我覺得他亦都可以解決香港各項深層次問題，令到市民可以安居樂業的。很多人說喂，他只是在警隊做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跟住入了政府問責團隊10年啫，冇乜工商金融經驗。但是我認識李家超多年啦，其實佢未加入問責團隊啦，喺警隊嘅時間我已經認識佢噶啦。我覺得佢處事咧係非常之靈活噶，亦都有膽識啊，勇於面對同埋解決難題嘅，咁亦都有好強嘅執行同應變能力。咁喺警隊嗰陣時，佢都破過好多單大案奇案啦。咁其實喺處理同埋執行嗰方面咧，個靈活性係好緊要嘅，即係唔可以白紙一塊，樣樣嘢咧就按本子辦事。咁喂，點解我商界都會喺嗰個時間同佢有傾有講咧？佢係多方面了解社會嘅情況㗎，因為警察咧係負責維護社會嘅秩序，保護我哋市民嘅 身家性命財產啊嘛，咁佢亦都要知道嗰、那個社會發生緊啲乜嘢噶。嗱、我亦都睇一睇，喺過去幾年啦，國際嗰個政治環境咧係複雜多變噶，無論係2019年嗰個社會事件啦，到依個疫情咧，肆虐咗兩年多。李家超咧，我覺得佢亦都充分發揮咗佢嗰個領導才能。咁其中咧，喺維護國家安全個工作上邊咧，係做得好好噶，嚇係好硬正噶。咁立場係堅定可靠，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噶。而家國家安全啊，地區安全咧，係我哋要自己守住噶。咁至於喺疫情嗰方面，因為佢做咗司長之後咧，佢係負責呢、這個。疫情的處理嘛，咁我亦都睇到佢好努力，亦都好盡力咁去理順政府多門嘅政出多門嘅老問題啦。咁我覺得佢係一個適合人選，亦都冇一個人話樣嘢個個範疇都熟曬識曬，只要佢有個凝聚力，可以有一個好嘅班子去同佢一起工作。一起为香港发展出一分力嘅，我觉得我对佢有信心嘅。 但整体嚟讲，你觉得李家超同商界嘅关系系点样咧？同埋你头先都提到佢话啊，可能有啲范畴未必好熟，但系你就提到都赞扬佢嘅，譬如佢能力啦，佢有灵活度啦，有领导能力啦。但系呢一啲喺譬如财经、金融呢啲相对专门嘅范畴入边，单靠呢一啲特质系咪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嘅咁重要嘅决策咧？尤其是一啲经济范畴。 下一屆咧，咁有一個問題，我哋有待解決嘅，就係今屆政府咧就提出咗加三個局啦。咁下一屆政府咧會唔會接受同埋去推行咧？咁加咗三個，亦都需要多啲人選啦。咁翻嚟商界咧，咁李家超響基督部隊嗰陣時咧，佢。破咗好多案啦，我仲有讲过啦。咁其实好多案件都同商业有关嘅，吓咁咁佢一定要去了解商界嘅运作啊。咁所以佢同商界或者社会各界啦，都系有倾有讲，系合作无间嘅。咁响我哋过去嘅合作或者响交流之中咧，我觉得佢系好细心聆听，并且跟进各方面嘅诉求噶。咁你知啦，而家疫情啦，日日都好多專家出嚟所謂專家嚇，佢都講話疫情依樣嘢嗰樣嘢，咁嗰啲係咪真正專家咧啊？咁但係我覺得李家超咧係可以揾到一啲真係熟悉各行各業嘅人才啦，佢幫佢手嘅，不論係工商專業、金融、社福等等，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嘅團隊，咁我覺得李家超咧係有呢個凝聚力，有呢個能力咧，可以吸引到呢啲人才咧去幫佢走嘅。 嗯，頭先你同時一開始都提到話人才流失啦，或者而家即係喺市面講話有移民潮呢啲嘅現象啦。李家超作為特首，如果做咗特首嘅話啦，係咪可以扭轉到呢一個嘅局面咧？ 嗱，我相信首先我相信李家超咧係有能力去團結香港各界嘅，令到香港可以重新出發，重振經濟，鞏固同埋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咁另一樣嘢咧，亦都要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係參與大灣區嘅建設啦。咁我覺得佢可以做得到嘅，依一方面咧係需要我哋香港政界啦，依、這個商界啦、金融界啦，出去外邊咧多啲做事，因為我哋而家困在香港咧，即係兩年多咧，確實係有一個問題嘅。咁不過依度咧，亦都提到一個有啲人提出嘅問題啦。喂，你哋有一個好靈活嘅、好有擔當嘅。好有凝聚力嘅特首，咁但系佢被制裁，咁会唔会影响到同外国嘅联系咧？咁其实即系我觉得而家响呢个万变嘅社会里边啦，呢个世界啦，其实有可能边个做特首都可能被制裁噶，我觉 覺得依樣冇得擔心嘅嚇。咁、特別係香港，近年咧都成為咗中美貿易戰嘅角力場。咁、美國咧同埋歐洲多國咧已經好多次炒作香港嘅議題，用唔同嘅原因啊，嗰啲原因根本就唔係理由嚟嘅。咁啊，向我哋香港嘅官員作出制裁嘅。咁我覺得呢啲官員係受害嘅，但係唔會影響佢哋嘅工作。我覺得我哋響香港，自從我哋立咗呢個國家安全法之後咧，我哋嘅社會係穩定咗嘅。我哋嗰、那個人才咧係冇點樣流失嘅，直至到我哋呢個疫情咧，因為嗰個隔離嘅政策咧，令到有一啲人翻唔到嚟。咁呢個係要盡快去處理嘅。 Okay. 咁嗱，但係我哋有國家作為最大嘅後盾啦，咁好多時啲問題都可以為我哋排難解憂嘅。咁、但係而家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要鞏固強化我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做嘅，我哋可以離岸人民幣中心啦、仲裁中心啦，咁雖然近期我哋都有人譬如攻擊我哋嗰個司法制度，但係我哋商界對我哋對呢個香港司法制度咧係有信心嘅。香港其實比好多其他吵吵鬧鬧嘅國家咧係更加公平公正嘅。咁所以有好多嘢要做。咁但係咧，首先我都期待咧佢參選之後咧可以介紹佢嘅班子啦，同埋佢嘅政策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響靈活處理啊，同埋用人為財呢一方面咧，我對佢係絕對有信心嘅。 Okay.好啊，唔該曬林建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啊， 好，拜拜。啱啱傾過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即係商界一立法會議員林建峰，有關於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就係、交辭職信啦，咁就話批准嘅話咧，就會準備參選下屆特首噶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啦，就話特首選舉提名期已經展開，咁啊表示住香港咧將要踏入一個新階段啦。咁佢就話咧係欣悉李家超咧演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並且係打算參加特首選舉，亦都祝願佢咧係一切順利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早晨。 早晨，早晨，施乐文，大家好。 早晨，早晨， 平安， 系你都系谭慧珠。想问一下啦，今次李家超就请辞，咁啊等紧中央批准啦。你自己预计几时先获得批准呢？因为以过往，譬如林郑月娥嗰次咧就系四日嘅，咁啊曾俊华嗰次就好似30几日嘅，都有啲唔同嘅落差嘅。你估计今次会点啊？ 我相信会系比较快啦，系几多日我唔知道，因为呢啲真真正正系掌权操作嘅官员先至会知道。 嗯，中间会考虑啲咩咧？其实长定短嘅呢啲日子系？ 长定短咧，短嘅好处咧就系即刻可以开始选举工作。因为由现在去到5月8日咧，那个时间唔系太长，就分秒必争。咁啊，另一方面咧，系情况越快啲明朗咧，系大家越容易咧，系讨论同埋分析嘅问题。 嗯，点睇今次整体嚟讲，都话系太迟出现一啲叫重量级嘅参选人参选呢次今次特首选举啦。你自己估计当中嗰个考虑系点啊？点解咁迟先出现？因为过往可能提名期之前已经开始咗一轮嘅啦嘛。 系你问我嘅问题咧，就第一就系唔系你叫我讲嘅问题。 嗯， 咁首先系你问我嘅问题咧，里边嘅测度性咧系非常之高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冇乜能力可以俾一个好嘅答案俾你。 Okay, 好啊，整体嚟讲，你对下届特首有咩期望咧？ 即系好多朋友已经对李家超先生本身嘅能力啊，同埋佢嘅为人咧，已经好多相好正面嘅讲法。咁我系完全同意嘅。我是想用一个完全是客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第一对香港的管治一定要有连贯性。我们只可以在现有的计划和政策里面调整改善和发展的。咁通常嚟讲咧，亦都会睇到咧，就系三位司长啊，或者行政会议里面嘅成员咧， 嘅接任咧係比較上穩妥。咁現在咧係穩定交接咧係非常重要，所以咧就係喺司長裏邊揾咧，我覺得係非常合理嘅一個做法。咁三位司長嘅能力咧都好高。但是在那个工作的内涵里面呢，就是政务司长呢个范围更广。咁就大家知道，即係佢要係政府部门啊公务员方面嘅处理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系国安处啦，同埋喺抗疫嘅过程里面呢，佢都系一个即係中心嘅人物，同内地啊同本地啊各方面嘅联系啊研究啊都会呢系相当分量重，同埋呢系认识深嘅人物。咁所以呢就系单纯比较三位嘅工作嘅内涵，佢系比较广嘅。第二呢就系香港如果要发展，你头先讲到金融啊贸易啊经济啊或者我哋嘅教育啊点样改善啊这个是一定要社会稳定，咁黑暴的年头呢大家已经看到个影响。咁要社会稳定呢就一定要国家是要安全，同埋社会的秩序呢是可以维持。咁在这方面我就不讲太多啦，因为大家知道李家超先生在这方面的经验。咁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讲到香港的发展呢，其实是离不开国家对香港的信心的。咁而我哋讲係首先讲金融啊经济啊等等呢，香港越安全嘅话呢，国家摆喺香港嘅筹码呢越大，放手放心走香港喺呢边呢係发展。咁而家嘅国形势呢其实係相当严峻嘅，即係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呢就係、是、有一啲国家呢可能想将中国拖入去乌克兰嘅战争里面，跟住呢用呢个作藉口就是对中国是作出不友善的行为。咁香港亦会受影响的。咁所以呢一个在香港是处理政务的人员呢都是要做国际形势里面国家安全是存在的什么问题。同埋呢是要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同埋有即是实践的经验呢处理的。咁因此呢长远来讲对香港国家安全，因为国安法同埋咧个执行嘅机制咧系两年嘅年龄，都未有一件案咧去到终审庭审，所以呢一条路咧系仍然咧系要好坚定咁行落去。咁李家咧应该系一个好嘅即系带路嘅人物。咁第四点就系、是我哋知道即系社会上好多问题要解决啦，系民生。同埋呢就係、是、譬如話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等等。咁呢一啲嘅问题呢就唔可以一个人解决嘅。咁刚才林建峰议员呢都讲到即係不同嘅人呢係可以帮忙。咁香港呢有所谓建制派里面你可能都会问我至于建制派分裂方面点处理呢，李家超本身咧就冇任何利益嘅，据我哋所知啊，佢喺香港做咗四年嘅公仆，对佢嘅背景咧大家好清楚。我嘅睇法咧就无论系现任嘅特首咧，或者系前任嘅特首，即系佢哋嘅朋友也好，团队也好，都会去帮助喺团队方面咧系一齐做嘢嘅。咁呢一點呢係對於頭先我講話唔可以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呢係有幫助嘅，對於組團方面係好緊要，而團隊嘅集體領導當然好嘅，即係明白前路嘅領袖啦，係對香港嘅施政啊同埋人民嘅福祉呢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嗯，即係你 咁樣呢就係 即係你係咪 第四點 ？OK， 你講埋先。 第四點呢就係、是、我哋已经完咗个立法会嗰、那个改善嗰个选举制度，独立咧就不会动摇，亦不可动摇嘅。咁已经好多人提其他系咪我哋公务员嘅制度咧系需要将佢做一啲微调，将佢做一啲改善咧，等佢向市民负责，为市民谋福祉，呢、这个同理心系更强。 同埋個效率會係更好呢？ OK， 咁我個人嘅睇法呢，就一個喺紀律部隊訓練出嚟嘅人呢，對於組織同埋執行呢、這個團隊方面嘅建設同埋呢，就可以即係凝聚大家嘅同理心呢，係有佢自己獨特嘅長處嘅。咁我覺得呢，即係對於香港嘅行政立法司法方面嘅平衡呢，同埋更好嘅收效呢，係李家超呢係可以加一啲新嘅角度、新嘅價值。 頭先你講到話唐慧珠，我想問一問，因為頭先你提到譬如財金社福嗰啲，可能佢有其他人會幫手，但係咪都認同佢本身呢一方面都係弱一啲嘅咧？同埋喺早班方面，你頭先話佢可能佢會即係類似團結到其他人一齊幫佢手嘅意思啦。咁需唔需要中央係出手幫助早班嘅？ 呢一點咧，如係主要官員嘅話咧，我相信中央唔會係完全唔理嘅。我相信中央對主要官員咧都會有要求嘅。 Okay. 其他的话呢，当然就是特首本身很大很大的自由了。 具体是怎样出手帮到手呢？中央方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具体出手。你决不决定委任一个人的话，你可以说 我不委任的。 嗱，譚慧珠，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嘛？好，好，唔該曬，轉頭再打俾你。啱啱傾過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你又點睇有關於李家超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就係請辭，就話批准會打算係可以係參選下屆特首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热线繼續開放。 方面，乾燥嘅大陸氣流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昨日宣布已经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递交辞职信，他说如果获得中央的批准，打算参加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特首办同一日亦都证实，林郑月娥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已经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5款呈交给中央，李家超即时开始休假。李家超昨日感謝林鄭月娥在2017年7月委任他為保安局局長，並且在去年6月委任他為政務司司長。他同時感謝香港市民，說能夠在政府服務市民超過40年感到光榮。大公報的報導。 經濟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中央將會特快批准李家超請辭，他最快星期五就會宣布參選特首。消息話，中聯辦領導昨日會見部分選委的時候，表明李家超是唯一獲支持的特首人選，呼籲選委支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相信，李家超最大的優勢是他在平息暴亂過程中表現的沉着和勇氣，沒有政治派系的背景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糾葛，亦都沒有對現行政策的執着，因此有利於履行對中央的責任和推進改革創新。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中學退休副校長蘇先生，他感染新冠病毒的56歲妹妹在康復一個月之後，在今個月初出現氣喘，更加在屋企突然昏厥，一度心臟停頓。家人獲醫生告知他患上急性肺炎，現在要靠機器維持生命。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估计，这宗个案或者是肺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重度炎症，他呼吁市民康复之后若果出现气喘应该尽快求医。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警方国安处昨日拘捕6个男女，指他们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在不同的法院旁听聆讯的时候，故意作出滋扰行为，严重影响司法庄严和法庭运作， 而以作出具意图煽动的作为罪拘捕。据了解，六名被捕人士包括已经解散的职工盟前副主席邓建华、公民记者萧云龙等。邓建华早前涉嫌未按社团条例提交资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消费券今日开始发放，随即衍生另类套现商机。记者放蛇揭发，有商户透过社交媒体游说市民前往他的店铺使用消费券买嘢，继而支付现金九折回收产品，似乎想走法律罅无本生利。有大律师指出，若果有人同他人达成协议，使用消费券买嘢之后再收现金出售产品，双方都会涉嫌欺骗政府或者干犯欺诈罪行。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近年涉及大金额的电话骗案不断发生，再有一名家庭主妇中招痛失巨款。住在美孚新村的女事主去年年中收到假冒内地官员的骗徒电话，指她涉及一宗内地发布新冠疫苗假资讯案，要求她在虚假网站填上银行资料并且交出保证金。在十个月内，连同家人合共被骗取6500万港元。骗徒企图再骗取受害人丈夫的金钱，最终被揭发。今次案件暂时是今年涉款最多的电话骗案。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昨日宣布辞职，准备参加下一届特首选举。如果当选，将会成为回归之后第一位纪律部队出身的特首，凸显中央对香港未来的政策。在复杂的本地和国外政治环境底下，中央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政治强硬的人做特首。中央和美国博弈的时候，不需要分心处理香港事务。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李家超是回归后第一名纪律部队出身的政务司长，如果由他接任行政长官，维护国安工作预料将会进一步加强。至于他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的主张，外界了解不深。李家超应该早日公布政纲和班底，等各界明白他的施政理念。社评话，新特首要做的是聚焦民生，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为特区找出路。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话，政府呼吁市民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做全民快测，掌握社会整体的感染情况。社评话，全民快测是加快达至到疫情断尾的一个手段，关键是市民积极配合。政府要向市民解说清楚快测呈阳性的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尽量安排快测阳性的患者去到社区隔离设施接受隔离，切断病毒传播链。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第五波疫情超过8000名患者丧生，公众殓房等专门设施容量爆满，大量遗体被迫安置在殓房外加设的冷冻柜，可能因为高温影响，部分已经开始腐烂。港府应该简化处理流程，加快火化遗体工作。業界提出可以降低冷凍櫃的温度，或者在凍櫃頂安裝鹽棚等，都不難實現。政論話，只是看港府有心抑或無意。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仲系封闭紧。咁现场就未有挤塞，但系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啊，就系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经过咧要留意翻啲现场嘅交通指示。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较早前就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的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跟住屯门游泳池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海荣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芳楼、新蒲岗彩怡花园八座、石硖尾白田村、丽田楼、青山公路元朗段249-251号元朗广场，包括位于元朗广场地下至到四楼的商铺和楼上住宅，仲有屯门月湖山庄1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4月7日，李家超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如获中央批准，打算参选特首。 新增2777宗确诊，再多111人离世。 洪慧文生日宴，食环署向6名顾客发出7张定额罚款告票。 美国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象包括普京女儿及主要金融机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4岁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寻日咧就系向特首林郑月娥请辞嘅。咁佢就话，如果系辞职得到中央批准咧，就会打算准备参选下一届嘅特首选举。亦都话，如果辞职批准之后咧，会尽快交代下一步工作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8731。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嘉宾倾嘅，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早晨。 系，萧乐文早晨。 早晨，谭文珠。头先咧，你讲到有几点咧，有4点啦。其中入边咧，你提到讲话，即系香港如果系越安全嘅话，国家亦都会越放心啦。亦都提到话，国安法咧2年嚟都未有案咧系去到终审庭。其实你点出呢一点咧，其实系咪觉得都系成个进程太慢啦，定系睇到一啲咩问题咧？讲呢一点嘅时候。 唔係進程太慢或者睇到咩問題，因為每一件案佢偵查佢嘅搜證，佢喺法律基礎上嘅論證，佢喺法庭嘅排期，全部都要經一個階段嘅。咁樣亦都睇到咧，係有啲案咧係喺刑院、高院一路審一路上訴。咁到目前嚟講咧，都未係真係有一件案咧喺終審庭嗰度咧係未到咧係判決嘅。去終審庭有辯論過嘅，例如話應唔應該一定有陪審團去聽審或者係一定係可以保釋呢啲個別嘅問題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定論啦。咁但係一件案本身國安法嗰啲定義咁係證據方面乜嘢係可以作為考慮，乜嘢唔可以作為考慮？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理解和判决呢，而家是未有的。 所以你自己预呢，如果真係李家超係成为特首嘅话，喺国安方面有喺边啲方面要加强啦，係咪其中方面就係首要做嘅就係23条立法呢？ 23条立法就边位特首上，我相信都要做㗎啦。大家都可能可以期待譬如2022年啦，有机会就开始㗎啦。这个已经在我们的日程表那里了，我相信是。 怎样进一步加强，除了说即23条是立法，是要尽快立法，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还有哪些方面的国安要加强呢？ 23条是要尽快立法啦，其他问题呢就是在立法的过程呢就会浮出来的啦。譬如说我们审了很多案有关煽动，那煽动是包括什么呢？什么才能证明是煽动呢？那条界线怎么划呢？这些在法律上、法理上 同埋喺即係權自由嘅平衡上，都會有好多考慮係要照顧。咁就而家應該係鄧炳強先生咧係掌呢個檔案。 係。 咁當然即係特首，如果係你川先生嘅話，咁佢都要好關注啦。 嗯。Okay. 另外剛才你提到有一點呢，就講到公務員制度呢，就是市面上有些聲音都說可以做一個微調，你都特別提到呢，就說李家超呢是即紀律部隊的背景呢，在執行組織啊或者同理心方面呢，可能在這方面有些獨特的長處。其實首先你覺得公務員制度有些什麼方向是可以微調的？ 這些純個人的意見下，咁就一般聽到嘅批評咧，就係、是、各部門係似乎有點各自為政嚇。咁、啊、就譬如喺抗疫嘅過程裏面，衞生局嗰邊梗係已經話係需要禁止某一啲嘅進出嘅方法。咁可能另一個運防局有另一個睇法譬如話係在外防輸入的時候，咁可能經濟局方面咧係講有啲人係可以豁免咁，咁呢啲唔會產生大嘅問題咧。暫時咧就係、是、大家知道有呢件事，但係遲早嚟講咧，喺抗疫裏邊咧係一定要全面嘅，即係唔可以即係十隻手指每個手指咧有自己一個政策嘅腦袋，即係總之有一個大嘅政策咧係大家要跟嘅。咁呢一咧係其實譬如話係土地房屋嘅供應咧，亦都聽到好多不同嘅部門佢裏邊咧有不同嘅方法咧，唔係方法咧，程序咧係要跟咧，咁就一個部門過唔到嘅嘢，第二個部門就做唔到。所以呢個 streamlining 意思即係話一個通暢嘅部門合作咧，我覺得對香港嘅政府俾市民嘅服務嗰個質素嘅改善咧係有幫助。嗱，呢個純個人意見嚇。 OK。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紀律部隊咧，當然即係蘋果比橙咧，係唔會百分之一百對嘅。我都唔係話紀律部隊的制度咧要去民官制度，這個是不啱的，一個是左手一個右手，他要做的事是不同的。咁但係個大腦是要連貫啊嘛。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紀律部隊咧係對於嗰、那個那個服從性、嗰、那個合作、嗰、那個效率，我唔係話紀律部隊是無懈可擊，但係喺由19年到現在睇咧，即、就、係、是、香港嘅部門裏邊咧係比較上。在那個組織執行同埋嗰個效果方面咧，紀律部隊做得唔錯嘅。即係咁大嘅衝擊咧，我哋香港真係冇死過一個人係由於係紀律部隊方面嘅行為造成嘅。咁而係亂咗成年幾兩年，即係佢本身咧係證明咗係佢裏邊有一啲管理嘅方法係可以令到咧就係、是、手部同埋神經同埋大腦方面嗰、那個運作協調都好啲。咁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是、可能我哋政府部門方面如果改善佢對市民嘅服務，咁喺流程方面有咩可以改善咧？各自為政，如果有咁嘅情況係改善咧，咁最近抗疫嗰個過程裏面雖然李家超先生係已經做咗一年幾嘅政務司長。我想他在抗疫工作里面都会看到部门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一些空隙呢是需要填补一下使到呢那些神经线的触角呢是大家敏锐一点呢可以衔接呢那、我希望在里面学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善香港的情况、 okay. 我不是说怪啲公务员是某人什么事、okay. 但我是用一个客观的方法来看这件事。 明白，即不是说怪啲咩，但我想搞清楚你刚才提到有些是服从性的问题，但有些是可能是制度的流畅度的问题。那现在公务员究竟是制度还是服从性出现问题？ 可能都有。你这样问我呢，你就如果要我举例子的话呢，我就用刚才一个很大的例子，就是你看到的抗疫那里是最难度。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衔接的，有一些地方就没有了个大局观的。 O K， 即系但系呢个就涉及成个观念合作嘅问题咁样。 批地啊、工地啊、起屋啊、规划方面，已经好多智库出咗好多报告，话乜嘢需要 streamline 嘅，你已经好多料嘅啦嗰度。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谭慧珠啦，就系而家有啲讲法都话可能系一个人出选到今次特首选举啫。不过我见夏宝龙主任咧都曾经讲过，或者新选举制度咧，其中一个优势就系彰显即系公平竞争性嘅，就好强调话有竞争啦、良性竞争啦，为香港人谋福祉啊。咁如果真系一个人系参选或出选成个特首选举，又系咪符合新选举制度嗰个原意？又有冇一个所谓良性竞争咧？ 有良性競爭有競爭當然是好的。這一次的選舉如果是只有一個人出現的話呢，我相信都不會是成為一個先例，即是不會好像一個法庭判決那樣變成一個先例。而是目前的情況令到第一在時間方面是很緊迫，因為前一排大家看到即是七千人、八千人、萬幾人咁嘅情況，係受到健康方面受到影響，係難以做一個選舉。咁好彩咧，現在大家咧睇到係個形勢落翻嚟啦，我哋仲要防佢反彈。我哋真係唔想再嚟一波。咁樣情況之下咧，而家第一件事係好緊要嘅咧，就係防疫。咁當然選行政長官係重要嘅，只係解釋。点解剩翻一个月嘅时间去做？第二咧，点解我一开波咧就用一个客观嘅方法嚟分析咧？就系、如果你睇大有可能参选嘅各类，如果我可以用嗰个字嚟讲咧，人士嚟讲咧，系一系就系、司长，一系就行政长官。当然例外嘅可能有人空降，但系真真正正为咗香港嘅连贯性同埋稳定交接咧。是應該呢一批人裏面嘅，然之後我頭先又再分析咗佢每人揸住嗰個職務嗰個檔案嚟講，即係針對現在香港嘅情況係最好嘅係必中嘅選擇。咁跟住我就話，即係佢李家超先生可以令到建制派係再團結起嚟，呢個亦都好緊要， okay. 因為團結的建制派裏面呢，你就比較容易找人才去幫你組班組團隊，這個對那個管治也很重要。所以呢是專門用一個客觀的分析來去到一個結論呢，就是其實這裡已經有個理想的人選，在時間緊迫之下，而這個人已經為香港做了四十多年的工作，大家對他那個背景很了解，他沒有利益衝突，亦都好多同佢一齐做嘢嘅人咧，系出嚟即系讲咗佢系有长处。咁嘅情况之下咧，一个人出嚟选，并不会令到我哋嘅选择系少咗嘅。 OK， 好啊，唔该晒谭慧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对于下届特首有啲咩期望？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 18723111。李家超如果系真系获得嗰个辞职系中央批准咗嘅话咧，佢就会准备下届参选噶啦。你自己又点睇咧？18723111，休息一阵。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资成城快测生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電子消費券第一期今日就會向大約600幾萬名的合資格市民發放的，其中三個平台就會一次過發5000元消費券，八達通來講就會分兩期發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電話繼續是歡迎大家打來的。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談，有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邵家輝，怎麼看今次第一期消費券對於零售業界的生意額的增長方面怎麼樣？ 我相信今次派發呢5000蚊嘅話，同去年8月10月派嘅話咧，咁一定係去年嘅八月同埋十月份嗰個消費券咧，係會更加幫到手嘅。咁因為去年八月同埋十月嘅時候咧，大家知道嘅疫情控制得好好啦，咁同埋即係好多朋友好耐都冇出去街啦，咁所以你見到個銷情話咧，八月咧其實都係振興得幾好嘅。咁而今次咧，政府推出呢10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分開兩期，一個咧就係四月份出，一個咧就係六月份出。咁我哋政府開頭諮詢嘅立法會啦，或者業界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表達過啦。咁其實如果喺個疫情唔係咁好的情况之下呢，都推出的话呢，可能呢就会是事倍功半的。咁但係我相信政府都有平衡到啦，因為電子消費券其實最主要兩班持份者，第一班就係啲商户啦，希望可以幫佢哋搵返啲生意啦，幫補嘅疫情之下嘅損失啦。第二嘅話呢就係香港嘅市民，咁希望俾香港市民去打打去洗洗錢嘅。咁喺今年頭一季話，大家知道疫情咁嚴峻呢，我相信有好多市民呢，其實即係有啲尤其基層市民呢，其實都辛苦嘅。咁所以我相信政府呢其實都係着重啦，喺四月份派發俾佢哋呢，就係着重要幫啲市民啦，等佢哋喺買食品啊、用品啊，同埋喺抗疫產品呢方面話咧，打氣嘅咧就仲要比較多啲啦。 即係其實你覺得時機上而家派好啲，定係之後派？有啲人講話，譬如社交距離措施，可能20號之後先至即係按照計劃啦，可以分階段放寬，會唔會到時派更加好咧？又？ 所以要睇下政府嘅目的其實係做咩啦。如果頭先我講過兩班持份者，如果政府嘅目的係希望純粹係振興經濟嘅話，咁一定係等疫情好啲先至派係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政府都希望咧有啲即係基層嘅市民咧喺今次嘅疫情咧受到好大嘅影響，去幫佢哋打打氣嘅話咧，咁可能喺四月份派嘅話咧，我相信啲市民咧都會舒服啲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市民嘅消費意欲同埋頭先我一開始就問啦，幫到即係消費券多咗出咗嘅時候咧，對於你哋零售業界嘅生意嚟講，是幫到幾多咧？增長嗰個額有冇預計幾多？ 我相信一定是會有增長的，尤其一啲咧，頭先我所講啲基本嘅用品啊、食品啊等等啊。咁啊，但係咧，我哋原先咧，事實上咧，嗱喺二月份政府推出嚟嘅時候咧，我哋知道政府話四月出嘅話咧，同埋六月出嘅話咧，我哋知道咧六月份咧， 喂喂，邵家輝。 朋友咧，可能都將一啲推廣咧，就擺曬喺六月份。咁啊，四月份咧，諗住咧個疫情都唔係控制得咁好。咁你知道啊，開頭話成幾萬宗，咁啲人諗住都冇人出街，所以就冇乜點樣去做推廣，諗住咧就係留翻後邊嘅。咁不過發現到個奇怪嘅情況咧，就喺三月份最嬲尾一個禮拜咧，突然之間咧人流咧多咗好多。咁我哋後尾我哋評估咧，估計咧第一就係可能政府咧已經即係喺當時候公布咗啦，嚟緊係會逐步分三個月咧就放寬翻啲人咧出去，俾回復翻正常嘅情況。第二嘅話咧就係咧，因為香港其實屌超過100萬人已經係中咗，咁可能有70%以上已經係康復，甚至更加多。 邵家輝，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再傾多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今日会取得新一期首阶段的消费券，以支付宝香港、Tap and Go、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ong Kong 账户收取消费券的市民，今日会在账户获发放5000蚊消费券。透過八達通卡領取的市民受限於儲值限額，會分期收到款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說，在4月初發放首階段消費券，是希望能夠為疫情之下的市民提供支援，而今次消費券的使用期較長，直至今年10月31日，為市民提供較大彈性，無需急於外出消費。

係因為配合埋消費券嘅。 我相信絕對會係嘅。咁大家都知道消費券嘅話，嗰啲朋友如果去使嘅話咧，就會會使得開心啲啦。咁如果你多啲優惠嘅話咧，吸引到佢鋪頭嘅話咧，咁一定係帶動到佢自己嘅生意會多啲嘅。 嗯，整體嚟講，譬如今次睇到啲商户因為消費券或者呢段時間推出嗰啲優惠，有冇話比上年推消費券嗰陣係多咗定少咗咧？又？ 咁事實我估計上年八月份同埋十月份嗰個嘅優惠咧，或者嗰個嘅氣氛咧，即係我相信一定係會比今次四月份會多少少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因為大家都開頭係諗住三月份同埋四月份嘅疫情控制咧，唔係咁多人出街，可能就留翻啲子彈咧，諗住六月份先大力出擊噶嘛。咁所以突然之間見到人流出嚟嘅話咧，咁可能即係轉策略。咁但係會唔會好似去年八月份咁多話咧？我估計上年嘅八月份可能個氣氛會好啲，咁但係嚟緊六月份嘅話咧，都好多商户咧會即係陸續會諗多啲優惠咧，吸引多啲市民出去雪餅消費。 我見成日有個即係説法就話，即係所謂報復式消費啦。你估計喺呢段時間出咗消費券之後，會唔會係已經出現呢個情況，定係可能喺第二期方面咧會大機會啲咧？ 我相信會喺第二期嘅機會會大啲，因為而家就咁評估落去嘅話，應該個疫情嘅話慢慢會轉趨會越嚟越好啦。咁如果控制得更加好嘅話咧，嗰啲市民出出面放心去消費咧會更加多嘅。咁而家雖然人流多咗，但我自己評估啦，或者朋友評估話咧，應該係嗰啲康復者咧出去出面，因為佢覺得自己有抗體。咁但係仲有好多人未中嘅嘛，咁所以佢哋出去出面都係謹慎嘅。 嗱，今次消費券嗰個使用期咧就去到七個月嘅，即係話長啲咁嘅。你估計啲人係會一攞咗就會使啊，定係真係會攤長嚟使啊？即係所謂嗰個提振經濟嗰個作用係咪真係可以即係維持相對長啲嘅時間咧？ 我覺得其實嗰啲基層朋友咧，即係受今次疫情影響好多嘅話咧，咁嗰5000蚊事實上會幫到佢少少去買一啲日用品啊、食品啊或者抗疫產品，我估計佢哋會馬上都會使用噶啦。咁至於有啲朋友其他佢都唔係好等錢使嘅，咁可能亦都希望即係等埋下一期啦，攆埋一齊使，咁可能買啲比較貴價少少嘅貨品嘅話咧，咁亦都聽到有啲朋友有咁嘅睇法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零售行業其實都分好多類噶嘛，係咪都係好似你咁講一啲日用品、一啲防疫用品上面嗰類嘅零售咧，就係會受惠多啲。其他嘅零售，你估計喺今次消費券嗰度受惠到幾多咧？ 具體數字未曾估得到，咁但係咧，我見到其實都有多唔同嘅電器產品啊，甚至乎有啲金鋪嘅話咧，都會就住消費券咧推出啲特別嘅優惠，可能就住5000蚊啊等等嗰啲嘅金額咧，可能去吸引啲朋友過嚟嘅。咁啊，要視乎即係睇下啲朋友即係出邊嗰個氣氛係點樣啦，咁樣啦。 所謂額外消費大到幾多，定係都係本身都係有咩要買㗎啦？呢啲可能基本嘅日用品嗰類，可能又未必有額外消費喎。你估計額外消費呢一樣嘢係咪真係做到咧？ 我覺得額外消費會做到啲，但係一定唔會夠上一年嘅八月十月咁多，亦都未必會夠之後六月份嗰個咁多啦。 暫時有冇話見到一啲商户因為有消費券，可能估計啲市民買嘢嘅意欲都高咗啦，有一啲加價嘅情況。 自由經濟香港即係行之已久嘅，咁如果你話個供應同埋嗰個需求嘅問題嘅啫，咁你話有冇咁嘅情況？我見到有唔出奇嘅，咁但係精明嘅消費者嘅話咧，我相信佢自己都會即係喺出面去格價啦，睇下邊啲先係最好嘅消費模式係適合佢自己啦。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邵家輝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拎咗呢一筆嘅消費券，你又會點樣使咧？會唔會喺短時間定係可能會攤長去用咧？18723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唔少人覺得日復一日嘅工作，未來前景嘅唔確定，令人生充滿未知的變數，黯淡和荒涼。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積極找自我勉勵的途徑來到平衡內心。我在這段難以言喻的艱難日子，一有空檔就會捧起這本《只是微小的快樂便足以支撐這龐大荒涼的人生》來到細讀，慢慢咀嚼書裡面的一字一句，让文字勾起类似的回忆或者场景。什么叫做微小的快乐呢？就是人活到某一个年纪， 欲望似乎越来越少了，对身边已经拥有人和事越来越珍惜，所有的快乐都在不重要的微小的瞬间突然亮起来。 整本书的每一个标题都充满诗意， 例如在满满一碗六月雪这一章， 讲的是夏日炎炎，对食一口刨冰的渴望。我的青春铜锣湾是勾画了那个年代作者眼见的香港场景。大院、三月、松板屋的人潮涌涌，门口捡到鱼，讲的是豪雨成灾之下，见到某些人家虽然家当尽湿，但门口却捡到大鱼的欢呼场面。 这个场面让我勾起那年在台北的家水浸，老猫乖乖爬到书架顶部避灾那个可爱的模样。文字就是这种勾引的功力，将我们以为遗忘了美好的记忆重新召唤回来。张曼娟的笔下，就连大家熟悉不过的浅水湾，她都可以这样描述。 浅水湾这三个字好像一个作纸，一下子错出了一道光。张爱玲、白流苏、范柳园、倾城之恋。 而这个作纸亦都敲醒我在那些年同一对年轻夫妻在那里流连影相的画面，如今剩低的只有怀念。我读这本书的情景，读下就会停下来想想，又读下喝一口清茶，让书里面的光点洒落在充满涟漪的回忆上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是微小的快乐便足以支撑这庞大荒凉的人生。作者张曼娟，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可能有一些市民都因为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或者要隔离的。这些情况可能都令到他们回不到工。看到有工会都收到一些投诉，在这样的情况，这些回不到工，他们未必是可以当作一个病假，甚至有些人是被解雇，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又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谈的，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 仲好。 早晨，早晨，梁子荣，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而家咧就政府已经宣布咗话修订呢个雇佣条例啦。咁包括就话列明因为遵守599章嘅规定而以致你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嘅缺勤啦，即系头先讲到，譬如围封嗰一类都包括在内嘅，就会视为一个病假日咁。咁但系而家呢条例系未通过噶嘛？系咪？ 呢条例未通过嘅。 嗯。 今日就下昼咧就会开呢个法案委员会咧，就逐条法例去审议。咁完結咗之後咧，仲要係上翻立法會內會啦，同埋要喺翻立法會大會嗰度再恢復二讀、三讀通過咧，先至係可以成立到嘅。 OK， 嗱，詳細嗰個嘅情況點樣保障到啲市民，一陣間再講啦。但我想知工聯會而家收到幾多求助個案係涉及一啲即係頭先講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之下，可能係被限制咗佢哋嘅一啲活動範圍而翻唔到工嘅情況，有幾多呢啲個案呢？ 我哋差唔多收到有340个嘅个案嘅，咁大部分都系因为当其时咧，佢哋系透过呢个检测中心俾样本嘅时候，检测到佢系阳性确诊啦，或者佢系用自我检测咧系阳性啦，仲有一堆咧就系佢系密切接触者，咁因为咁样咧，佢哋系需要系送去隔离中心啦，或者系要安排自己家居隔离之下咧。咁佢哋係翻唔到工嘅，咁呢批咧係佢哋嘅雇主咧就要求佢哋咧可以提供證明啦。咁但係初期因為政府個電腦系統咧未完善到啦，唔能夠即係自動化咧係發出一張嘅檢疫令啦、隔離令啦俾呢批嘅雇員啦。咁所以佢哋一直咧都係攞唔到呢個嘅病假同埋病假津貼嘅。咁所以工聯會咧就好早期咧就已經喺網上邊咧，我哋就收集呢啲求助市民佢哋嘅資料啦，就幫佢哋咧就向翻衞生署咧就申請翻一張嘅隔離令啦，同埋呢個嘅檢疫令，就幫佢哋咧係可以攞到一個病假同埋病假津貼嘅。咁但係個情況亦都唔理想嘅，因為早期我哋檢測嗰個嘅能力咧係不足啦，咁所以佢攞到樣本嘅時候咧，可能隔咗7日啊或者更長時間咧先有結果嘅。咁所以嗰張嘅檢測令啊、隔離令啊，或者檢疫令咧，其實個日子都有錯。咁所以我哋要幫呢班工友咧，向衞生署咧提出一個修正咧，幫佢哋攞翻一個正確嘅病假日期咯。 嗯， 呢個係其中一類啦。咁啊，其實整體嚟講，呢三百幾個個案有幾多係可以得以解決，係俾僱主係真係當翻呢個僱員係病假咁樣處理嘅。 大部分我哋幫佢攞到呢張嘅隔離令或者係檢疫令咧，其實都攞到病假。咁而家有少部分嘅僱主咧，就話呢張唔係正式嘅病假，咁所以咧佢哋都唔俾呢個病假或者病假津貼啦，甚至係要呢啲僱員咧用佢哋嘅年假咧代替呢個病假嘅。咁所以今次嘅修例係十分之重要咧，就係、是、如果香港嘅市民因為佢打工，或者佢因為政府要圍封強檢或者要遵守公共衛生一啲嘅規則嘅話咧，咁佢如果攞到呢張檢疫令啊或者隔離令嘅話咧，如果視為一個病假嘅話咧，咁啊直接係幫到僱員咧，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要攞自己嘅假咧去代替呢個病假，咁呢個係會比較理想啲嘅。 嗯，有幾普遍咧要攞自己嘅假，無論係年假嘅方式啦，或者有啲係咪直情要話用放冇薪假嘅方式係處理嘅？ 因為而家個法例就係唔完善啦，咁所以政府提出呢個嘅修例咧，其實就係將嗰個法例完善到。咁以往我哋一啲僱員，如果佢真係病假睇醫生攞到四日以上嘅病假咧，咁其實就已經係視作咧佢係有病，咁攞到病假同埋病假津貼嘅。咁但係而家法例上面其實係唔承認嗰張嘅檢疫令啊或者隔離令嘅。咁所以就算佢持有呢張嘅檢疫令或者隔離令咧，你向僱主提出咧，僱主都係有權咧，是不給病假和不給病假津貼你，反而令到僱員因為他遵守香港政府一些的規則或者是幫助香港去解決這個疫情之下，要僱員有損失，這個不理想的。所以我在我們的求助個案當中呢，都有一些僱主呢都是一直都不肯給這個病假，甚至乎有些僱主呢就說現在都修例啦，修例完之後，咁我先至再俾你啦。而家咧，你用你自己嘅年假或者你放無薪病假去處理咯。咁所以對僱員嘅保障係不足嘅而家。 嗯，但其實檢疫令或者一啲隔離證明都係一個好好嘅證明方法，證明佢哋唔係講緊大話啦，係真係因為政府嘅安排嘅種種原因啦，所以係有一啲限制而係翻唔到工。僱主都係用呢個方式去處理嘅，佢哋仲有冇啲咩特別嘅解釋，或者你哋有冇介入過一啲個案嗰度，係令到可以處理到？ 最主要就係因為法例上面其實冇承認過檢疫令同埋呢個嘅隔離令嘅，而家只係承認一張叫做醫學證明書啦，或者我哋俗稱一個病假紙啦。咁所以就算即係勞工處介入，即係喺2020年啦，同埋2021年，其實都作出一個指引咧，就要求僱主咧要體恤即係僱員嗰個情況。亦都係希望咧，僱主可以係將呢張嘅隔離令啊或者檢疫令咧視作嘅病假紙嘅。咁但係當中其實都仲有部分嘅僱主咧唔承認啦。咁甚至乎有啲僱主直情係講到你而家立法會修例啦，等修例完善咗，落實咗呢條法例啦，刊憲啦，咁我先至執行啦。咁所以現時其實對仲有少部分嘅僱員咧，而家個保障咧不足啦，同埋即係要佢哋蒙受損失，咁呢個係唔理想嘅。 嗯，但係隨住疫情相對緩和一啲啦，受影響嘅市民應該之前就係高峰期，即係可能圍封啊，或者種種原因係翻唔到工嘅時候。隨住疫情係緩和，但係而家呢條法例都仲未過，你估計係幾時會過，或者仲冇得加快成個程序咧？ 我哋希望即係今日開會之後，大家可以表達咗意見之後咧，就可以進行咧，即係直接一個嘅逐條法例入邊啲中英文版本啦，睇下啲文字入邊嘅內容仲有冇修訂咧。預期其實我諗開多一至兩次會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完成曬所有工作咧，咁就再擺翻上去最近一次嘅內會同埋立法會嗰度通過嘅話咧，咁就可以正式刊。咁呢個就會比較理想，同埋即係幫到係僱員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即係疫情都可能我哋可以控制到咧。其實對僱主嘅影響其實不大嘅。咁同埋就算攞病假咧，其實而家個方式咧都係用僱員咧佢嘅累積病假去處理。咁所以其實係對僱主嘅影響係不大嘅。 嗯，今次话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出呢个修订雇佣条例啦，就话俾一啲即系定名啊，俾一啲确诊者同埋啲接受强检嘅雇员可以申领病假啦。当中嘅内容，你仲有冇啲乜嘢系觉得建议系可以改动咧？定系完全系即系都同意呢个方向噶啦？有冇一啲细微位仲可以完善一啲咧？ 现时嗰个嘅法例已经写得好足够啦，即係你只要係因为係遵从599章一啲政府嘅規定啦，因为你係要进行呢个强检、围封， 你唔能夠話離開一個地方，咁要係進行隔離嘅話咧，咁你翻唔到工，當係缺勤嘅時候咧，咁政府嘅衛生服務中心發出一張嘅隔離令啊，或者檢疫令咧，就已經等同試咗一張病假紙咧，咁入邊嘅內容已經寫得好足啦。咁同埋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僱員因為咁樣而係需要隔離14日而翻唔到工咧，咁僱主亦都唔可以係因為咁樣而解僱佢。如果咁樣解僱咧，就視作為一個係不合理解僱咧，咁僱員就可以咧係根據僱傭條例就可以係申請一啲嘅補償。咁所以入面嘅內容已經係十分之足夠。我哋覺得就係冇乜大嘅爭議性，所以希望咧法案委員會咧就可以盡快用一兩次會咧完成咗審議咧就完成個工作咯。 嗯，但其實而家僱傭條例係咪即係都已經規定咗話，除非個僱員係犯一啲嚴重過失啦，否則就唔可以喺放有薪病假嗰陣咧係解僱個僱員。即係本身係咪都已經有足夠嘅保障嘅？ 本身嘅保障已經係十分足夠啦。即係我哋有一啲不合理嘅解僱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保障到僱員啦。咁同埋其實今次嘅修例咧，都有一部分其實都幫到僱主嘅，就係嗰個疫苗通行證。即係如果僱員因為佢冇遵守呢個疫苗通行證，或者冇遵守打針啊嗰啲嘢咧，其實呢次都俾僱主咧都可以視為一個合理嘅解僱嘅情況。咁所以其實都平衡咗僱主同埋僱員之間兩方面一啲嘅爭議性嘅。咁所以希望立法會能夠盡快係處理到呢條嘅新嘅法例咧。 嗯，立法會就希望盡快處理啦。僱主喺呢段時間即係未立法之前，會唔會最後都有啲建議俾啲僱主啊？你都 我哋都希望即係僱主體恤就係僱員嗰個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接觸嘅所有大部分僱員咧，其實佢唔係想呃病假，亦都唔係因為想享受個病假。其實大部分嘅僱員真係好想去翻工，因為佢哋翻工其實攞到個工資係真係攞到100%。佢攞病假工資咧，其實係即係攞到即係1/4攞到80%嘅。其實對僱員嚟講咧，個工資收入其實唔理想。另外就係如果僱員真係佢自己有病，咁佢攞咗呢個病假，其實佢以後都攞唔到一個病假津貼。其實僱員自己都會識諗點樣去攞病假。咁同埋呢個係被動式啊嘛，因為佢政府要隔離佢哋嘅話咧，其實佢唔係好願意，佢哋已經翻工嘅。咁所以希望僱主都了解其實而家個勞工市場嘅情況咧，大家都希望即係個經濟復甦嘅話咧，咁希望大家盡快係完成咗呢個法例嘅話，又可以保障到僱員。僱主其實因為僱員健康可以翻工，其實都幫到僱主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子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拜拜。 多谢你，拜拜。 啱啱倾过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啊，咁啊嚟紧立法会咧都会倾呢个修订雇佣条例噶，希望可以保障到多啲咧，因为颶風等等嘅原因啦，翻唔到工嘅一啲打工仔。先喺现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哎呀，部电脑无啦啦黑画面嘅， 咩事咁紧张啊？ 有嘢未 save 啊？ 唔系啊，想上香港电台文教组网页艺文一格啊。 吓，得一格，咁咪装得好少嘢。 哎呀，俾啲深度好冇？相反啊，入面正正包罗万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环保。咦，电脑着翻咯，唔讲住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学想，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感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谈下什么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